家是这边，陶轩在寻思着乔一帆的可怕之处。微草方面因为陶轩的一个电话，微草老板亲自过问，问过了主管经理后，又是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微草队长王杰西。王杰西这时早已经放假回家，突然接到老板电话，问起的要紧事居然是乔一帆，也是诧异了一番。不过在听了王杰西的一番论调后， 微草老板心下终于是释然了。王杰西没有全盘否定乔一帆的才能，关键是他与微草战队合适与否的问题。微草战队是追求总冠军的队伍，队中的每一位选手都应该能为这个目标添砖加瓦。乔一帆却不具备这样的作用，微草战队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有没有无所谓的角色。 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谁也无法肯定，但微草战队给不了他需要的成长空间，留着他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结束了和王杰西的通话后，微草老板随即也就挂回给了陶轩，向他表示乔一帆是一位很不错的年轻选手，家世战队可以考虑。这就是相当的套话了。一般情况下， 战队对于自家出去的选手都会说很好很强大，选手对于自己离开的战队也会说真的很遗憾。但既然如此，你们又何必要分开呢？由此可知，很好很强大的选手之外，必然有更好更强大的替代他。很遗憾的离开的战队，也必然是有更加不遗憾的战队需要去加入。 这些套话，陶轩哪会真去听取字面上的意思？但微草老板能给他说的也就如此了。大家毕竟还是竞争关系，难道指望微草老板掏心掏肺的和他一起研究你们家世的舰队思想是不是需要这样的选手吗？啊，好，谢谢于老板啊，有时间一起吃饭。随意的客套了几句后， 陶轩挂断了电话。这电话打得实在没得到太多的信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有些冲动了，真想了解某个选手的实力，让下面的人去办更为合适一些。而他堂堂一个老板，现在跑去打听一个已经被微草战队扔掉的选手，这好像有点像个捡垃圾的。这乔一帆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还得让下边的人找途径好好了解一下。陶轩最后打定了主意。星星这边，就是叶修也想不到，乔一帆那么一句话，就让两家战队的最高层大晚上的那忙活起来。星星网吧里乱哄哄的场面散去后，乔一帆还有些惊魂未定呢，结果被这一行人拉去宵夜接风。 晚了，跟着魏琛、包子直接去租房处住下，根本像是个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次日一早，训练室里大家碰头，叶修这才向乔一帆详细介绍了一下战队目前的状况，以及要做的主要工作。挑战赛要面对家世这事儿倒是没把乔一帆吓到，因为他早有心理准备了呀。知道叶修这边要参加挑战赛， 又知道家世是出局的，乔一帆早想到了。我一定努力。这就是乔一帆的风格了。小心谨慎的他喊不出"必须打败家世"之类的口号，他仅仅敢保证自己一定会尽到全力。好，明白了就进游戏吧。老魏同志目前在当卧底，是轮回工会精英二团的团长。叶修说："好厉害啊！" 乔一帆惊叹，他当然也了解俱乐部工会的经营状况，精英二团的团长，这绝对是精英核心的地位了吧？卧底居然混到如此高位，超级不简单呢。魏琛这会儿哪里会去解释自己这团长其实就是个被人当打工仔用的指挥那么煞风景？大手一挥，好说。小乔，你主要跟我们活动， 没事的时候就自己做练习，有召唤就集合去抢野兔 boss。 叶修说道。 明白。 随后刚刚各就各位，叶修这边却又找魏琛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老魏啊，我整理材料发现你的死亡之手提升65级的材料已经够了。 是吗？ 魏琛听到这话，一时间竟然有些没回过神来。以个人之力，在如今这个游戏氛围，想弄出一件货真价实的银装，实在是难上又难。银装必然脱不了以稀有材料为根基，但稀有材料现在已经被俱乐部工会完全垄断。魏琛的死亡之手能一路升到60级，那就是花费了若干年，其中更是不知遇到了多少机缘，多少巧合。但现在同样成为强野图 BOSS 大军中的一员，并取得不错的战果后，短短数天时间就已经让他的银武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你提升65级的方案确认没有问题吗？ 叶修说， 这个我确实也不敢说100%。 以魏琛的没下线，此时都踌躇的不敢随便下定论，由此可知这一步是多么的艰难。未经确定的方案，那就是造成材料损耗的最大原因。在一次又一次研究调整方案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的材料就被怎么消耗的，说这是个无底洞，有时也并不为过。 你那个方案我看觉得是没太大问题的， 叶修说着。这种时候，一个技术人才的珍贵就显露出来了。技术人才可以凭自己的经验，凭自己对荣耀的理解，将方案在未经实验的时候就尽可能的确定在非常靠谱的程度。不然换个啥也不懂的，全就凭运气瞎猫去撞死耗子，那有多少钱多少材料也撞不起。 我也觉得实在是找不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 魏琛说着。他之前只是一己之力，更是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所以这方案他自己已经不知理论研究了多少遍，凡是能想到的真的已经没有半点忽略了，理论程度也就如此了。再有问题，那就必须是实践中发现了，也就是说要从失败中寻找问题了。想到这儿，魏琛又是忍不住肝颤了一下。 那就试试吧。 试试。 你来我来。 妈的，我自己来。 魏琛咬牙。 你把材料都拿过来。 好。 叶修这边整理收拾。死亡之手提升65级，要的也并不全是野图 BOSS 出的稀有材料，但其他所需从轮回抵了200万拿回的那批材料里都可以找到。事实上，如果银装的方案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话，那压力真的要小很多。就像轮回或是家世这种战队，一枪穿云的荒火或是一夜之秋的雀鞋坏掉了，分分钟钟就可以给你再弄一把出来，因为方案已经是确认无误的呀，材料大概都有积累，很快就能再来一个。至于进行装备编辑时的操作失误，这是人为损失，平时是一般不大计算在内的。叶修整理好了所需的材料，魏琛那边已是登陆了迎风布阵。死亡之手一直都放在这角色身上，他可没敢换到目前的卧底号上去使用，一来太显眼，二来也怕死了爆出不是。就算现在做到60级的方案确定无误的，但也不能就这么不放在心上，材料到底也是来之不易啊。两人游戏里角色碰面，完成交易。魏琛这边，死亡之手和材料都已经导入了装备编辑器，迎风布阵也是钻进了竞技场这种绝对安全的界面，这才切进了装备编辑器。再回头一看，叶修、陈果、唐柔、包子、乔一帆全围上来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儿的分量，此时可不都围上来观看第一时间的结果吗？ 呸！ 魏春朝两手之间淬了一下，搓了搓，表示洗洗手气，而后将死亡之手在装备编辑器中点出，而后就缓缓地分解拆散下来，而后就是用新材料制作成需要替换的部件，重新将散件组装了。有些部件新材料直接通过模具复制成型，而有些部件却是魏琛手把手地在将材料雕琢成型。叶修看过他的方案，知道这些地方。魏琛细心考虑到新换材料与原材料一些特点上的不同，在提升过程中一些部件需要做改变，要改变的东西当然没有模具。魏琛是按照自己设定的方案在手动修整材料，又是切又是凿，各种打磨，装备编辑器此时就像个车床一样。叶修的千机伞提升目前还没有用到过这种操作，但他已经知道这是早晚的。当初苏慕秋设计这武器的时候，荣耀上限还只是50级，50级到现在的70级，最大的改变并不是等级的提升，而是游戏里又出现了另一高端领域，神之领域。55级开始，神之领域的材料就占了主导，虽然普通区也有55级到70级的野兔 BOSS， 而且数量没比神之领域少到哪儿去，但是却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就好像普通区70级的装备和神之领域70级的装备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普通区70级的材料又怎么可能做出超过神之领域70级成装的银装呢？顶尖银装必须是要以神之领域的稀有材料为构架的，普通区的稀有材料或许可用，但从55级开始就是个边角料的地位。自制装备到50级是一回事，之后的提升却是另一回事了。神之领域这边的材料更加稀有复杂，用模具这样举一反三是无法再继续用好神之领域材料的，所以很多部件都必须根据材料特别做出调整。魏琛的死亡之手考虑到了这种状况，而叶秋的千机伞在接下来的提升中也将面对如此变化。叶秋目前可在苦心研究中，这部分的提升苏慕秋可是不可能给他留下任何资料的，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神之领域这回事呢。